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航新局科长米克尔·弗利登伯格及其一行，欧洲航空安全委员会驻北京代表杰比俄·维塞多14号乘飞机到达平壤，参加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北亚地区运营安全和有用性的合作开发计划首第16次协调委员会会议。在这之前，关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北亚地区运营安全和有用性的合作开发计划首第16次协调委员会执行主席金义斌以副局长巴丘伦·达丹克和为团长的蒙古民用航空局代表团，以申天笑为团长的中国民用航空局代表团到达了平壤。